老大威武，老大霸气，包子说。 不愧是前辈， 乔一帆说。 我太佩服了，我永远也做不到。 罗辑说。这就是我们的队长吗？安文义本是霸土粉，叶修实在不会是他太喜欢的那个人，但是现在转粉已经转得差不多了。莫凡没有说话，但眼中同样充满了惊叹。一样没有说话的是苏沐橙，他知道叶修这两年多来的艰辛，他知道他这么疯狂的连胜不只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另一份寄托。那个角色君莫笑，本场是另一个人操作着，在场上耀武扬威，势不可挡的。可是很遗憾，那已经不可能成为现实。如今叶修替代着他完成了这一整个赛季，用着君莫笑这个角色在赛场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人们或许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君莫笑这个由他所建立的角色将永远载入荣耀的史册。这真是太好了。苏沐橙站起身来鼓着掌，他没有流泪，因为他一直相信叶修。他说他会回来，于是他回来了。他说他要连胜，于是37轮连胜。他说这赛季要争冠军，苏沐橙相信这个冠军一定会属于星星。比赛席的门被打开了，叶修走了出来，走上了赛台，全场的欢呼顿时更加响亮。砰砰砰砰砰砰，又一圈礼花整齐地放起，粉丝们约好了留待这一时刻要再来一发。不过客场观众席那边的那一发来得迟了些，但是在上一发后被301粉丝严格监管的情况下，这位好汉这次居然还能突破重重阻挠，又来了一发，已称得上是粉丝中的英雄了。 37，37！ 大家继续喊着，叶修朝观众席挥了一圈手，表示了一下谢意，而后走下台来。 了不起的时刻！ 这一刻，本在直播轮回主场队百花比赛的电视直播，突然趁着比赛间隙插播了一下星星这边的现场，这也是电竞频道刻意的一个安排。他们没有转播星星和301这场比赛，但也不想错过这个彪悍记录的诞生的一刻。他们是一定要拥有这一瞬的影像资料的。还好，在叶修击败白树的时候，轮回和百花的比赛也刚刚好结束了第一场，直播完全就没有考虑百花客场面对轮回棋手就攻下一分是多么的不容易。一看时间这么到位，毫不犹豫就把画面信号切到星星那边去了。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两个也完全顾不上夸奖百花老将张伟击败轮回全明星吕博远是多么的不容易，两人迅速讴歌起了叶修所创的这个可怕的连胜记录。 了不起的记录，了不起的记录！ 潘林把这词儿来回念了三遍，他实在找不到别的形容词了。 37轮连胜，叶修这家伙真是…… 李一博也找不到词了。 伟大！ 潘林找到了。嗯。李一博点了下头，没太附和，因为霸图出身的背景让他客观地点评叶修就已经挺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讴歌，还要称其为伟大，李一博忽然觉得有点不爽。 星星的粉丝们也很激动，这是他们在现场投下的礼花，庆贺这个伟大纪录的诞生。 潘林解说着现场画面。 现在叶修正在走下台来，全体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哦，还有两队的选手，301队非常有风度，虽然这个纪录最终是在他们身上创造的，哈，连裁判也过来了，也站在场面鼓掌。这个纪录确实太激动人心了，正在现场亲历这一时刻也是很幸福的事啊。 潘林继续说道。 裁判鼓完掌了，他好像在说些什么，好像是在示意继续比赛。裁判有点严格啊，这种历史性的时刻让大家都高兴一会儿又有何妨呢？ 毕竟是最后一轮的关键比赛嘛。 嗯，现场已经打出了下一场比赛的选手名单，星星罗辑，上轮比赛的当场最佳，让人刮目相看的新人罗辑。301这边是谁呢？哦，剑客高杰，让我们，哦， 让我们回到轮回和百花战队的比赛现场。 潘林擦了把汗，他差点就开始解说星星和301的比赛了。轮回主场，两队的比赛也进行了单人赛的第二场。首轮百花旗开得胜，先取一分，开了一个好头。而301先丢一分，这对百花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他们最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还得说是呼啸，而从微草主场传来的消息，首场比赛呼啸也取得了胜利，拿下一分的他们继续凭借小分压了百花一头。 不要理会别人，先打好我们自己才有资格去把握机会。 百花队长于峰鼓励着队友。个人赛第二场，他们将由周光义上阵，对手是轮回战队的副队长江波涛。又赢了。数分钟后，百花再收捷报，周光义击败江波涛，帮百花再拿一分。 百花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 潘林和李一博两个赞叹着。接连两场个人赛，百花战队的选手都是超水平发挥。而每一场结束时，大家都会连忙去关心一下竞争对手的比分。 星星对301，个人赛第二场是301赢了。 潘林看着比赛的即时消息说着。 微草对呼啸，呼啸也拿下了第二场。 李一博看着另一边。 哦，百花暂时还是处于落后啊。 潘林叹息着。客场在强大的轮回身上连取了两分，却依然没能打开局面。这恐怕对士气是个不小的打击。 希望百花不要被干扰啊，调整好情绪，继续打好接下来的比赛，只当是刚刚开始。 李一博说着。